嚟 好，翻嚟第二节啦，好啦， 专题啦， 第二节嘅专题咧，我哋就正式开始，我哋讲呢个嘅二战前系列啦， 系啊， 咁你二战前系列咧，咁我哋就有 Alex 啦，同我哋咧军事导航咧一啲啊，即系嗱，其实对我嚟讲系史前武器嚟嘅， 史前啊， 咁但系咧就呢个咧就即系我哋探讨军事武器嘅时候咧，有时都要追源溯祖，即系睇翻究竟嗰、那个源头系点样啊，系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呢个活塞螺旋桨， 去到喷射啦，喷射时代。 正喎呢张图 系啊 ，Larry， 你有冇坐过螺旋桨飞机啊？ 螺旋桨飞机啊，应该冇啊。我谂我一坐都系嗰啲喷射嗰啲。 系啊，而家都好难有机会坐到啲活塞螺旋桨机噶啦。 系咪一定系嗰啲小型飞机先有咧？ 其实系， 系嘛？ 如果螺旋桨飞机仲有嘅，但系都系喷射涡桨噶啦。 系咯。 但系而家你话活塞引擎啊，即系小型飞机先有噶啦。 即系你话如果有螺旋桨，你话讲紧嗰啲鹰眼啊，嗰啲都有。但系学你话斋系有卖喷射噶嘛？ 但系知唔知道螺旋呢活塞螺旋桨同喷射机最大分别系咩？ 系咩咧？ 螺旋桨机咧，啲声系唔同啊嘛，你知 系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知道咧每下螺旋桨一转个圈咧，佢就有一个音波咧系会打翻落地嘅， 哦， 即系打地咧系感觉到个螺旋桨一个震嘅， 系 好过瘾嘅，呢啲效果真系要只有喺呢个现场先会听到呢个效果 啦。哦，哇，咁呢个真系好正喎，呢、這个 所以嗰阵时话 喷射机我真系冇呢种感觉， 咪话嗰阵时话咪图95啊光炸机咧， 系螺旋桨， 话螺旋桨太嘈，就因为个螺旋桨 系 会刮到啲音波。波落地嗰下好硬啊嘛，咁以前啲螺旋桨仲硬，因为佢行活塞， 系， 所以引擎都会有好大震波嘅。 嗯， 咁啊，呢个就系左手边就一个传统螺旋桨飞机啦，一个星型引擎嚟嘅，跟住咧右手边呢张咧就 系 F15 副引擎嚟嘅。 呢、這个劲喎，呢、這个都 系 F15 出名啊，好力噶嘛， 好力啊呢、這个 系啊，跟住差下一节嗱， 好。 活塞咩叫活塞啊？ 系 咪争架车咪活塞引擎咯？ 喂，呢、這个 V 型呢个咧就系嗰啲以前福特嗰啲系嘛？ 系啊， 即系嗰阵时佢话有个 V 十，唔知 V 通常都系 V 十二噶啦。 V 十二啊 ，V 十二嗰阵时咧就最多用系，其实点解会括住液体冷却咧？ 嗯， 因为你嗰你车咪以前咪你车头咪个水箱嘅， 系啊系啊， 其实咧就系靠个水箱啊帮个引擎散热嘅， 系， 因为你啲风系吹唔到个引擎后边噶嘛。 哦，咁佢又唔导战机， 系啊，咁战机都系用入水噶，以前如果用 V 型引擎嘅话，直列引擎都一样要入水嘅。 因为呢个 V 型引擎系垂直咁样摆噶嘛。 系啊，所以定佢唔可以就咁吹噶嘛。咁下一个咧， 系 可能你都未见过吓呢种引擎。 系 嗱呢个嗱喷火战斗机，嗱呢、這个真系会喷火。 哇，這個、真系烧嘢食咁噶。 系啦，烧嘢食一个接档嚟嘅，就以前啲飞机就系咁噶啦。 哇，咁我想问佢喷火嗰个位系 点解喷火？因为啲油烧唔尽，会喷翻少死气出，死要死气会带嗰啲汽油出嚟嘅， 散热嘅， 散热嘅 比较多。 其实烧唔尽要会喷血咯， 系 即系等于你而家啲汽车转波都会噶，其实。 不过其实而家汽车嗰个汽油嗰转换率都好低啫嘛，都仲系。转高过以前，但系都 高过系啊， 都仲好低， 所以排气仲好多碳排出咯。 哦， 所以碳排放因为烧唔尽啊嘛， 继续烧 系啊。好，我哋见下活塞嘅星型引擎啦。 哇， 星引擎我你都未见过嘅， 我真系搞嘢喎呢个。 真系有 Jeff 档又识喐噶啦，呢、這个就系星型引擎。 系 点解呢个大饼嘅引擎可以推咗喐个飞机就系咁样摆啦副引擎。 哇， 就点解个空气拉佢咧？真系就系啲引擎啲风螺旋桨风兜嘢吹落去咯。 哦，呢、這个嗰、那个年代就已经系可以做到 系。系啊，咁咩好处咧？ 有入气口吹到， 系有佢入气口就唔系直头喺个螺旋桨后面嘅。 系 兜口兜面吹入去嘅， 哦，基本上就打开晒个 胆。系啦，系啦，咁吹入去咁有咩好处咧？唔使入水咯。 系啊，就好过 悭翻好多水噶。你因为以前啲轰炸机咧， 吓， 喂，要孭埋水缸上去噶。 哇，咁重好多、 啊。系啊，孭咗几个炸弹噶啦。 系咯，重好多啊。咁你依家可以个机咪可以做多好多嘢咯。 系啊，嗱，喷射机当然唔使啦，喷射机空气散热啦。 系冇错。 但系星引擎都可以用空气散热嘅。 哇！呢个星型引擎都几搞嘢喎， 系啊， 呢个一战 嗰时都有，但系都几气缸咯。 哦，即 最大听过去到18气缸嘅， 18气缸 系18星型引擎啊！ 哇，好犀利！ 系啊， 哇！呢个真系几得意啊！呢个 Jeff 呢个 Jeff 档我揾咗好耐啊！嗱，试下呢个 B17 轰炸机引擎 ，B17 嘅轰炸机引擎咁嘅样嘅，系 知唔知似咩？似个冬甩。 冻粒 系啦，一个饼咁样，中间一支轴。 佢左手面嗰幅图就系佢两个螺旋桨， 系啊，拆出嚟 嗰两个， 系应该系啲残骸拆出嚟嘅。 系 咁，你个饼就系个引擎嚟噶。 系 咁，后边就系可能系啲其他零件啊，同埋装个辘咯。 系 系啊， 哇！喺呢个 B-17 好似好耐啦。 B-17 咪二战嗰时咯。 二战嗰时 候。波音靠呢架起家噶。 系 B-17。 波音嗰时输俾杜格拉斯噶，其实。 哦， 就是、靠呢架起家啫嘛，先 紧要佢君子报仇系咪？而家买翻人哋啦， 卖好耐啦，其实。好，一战飞机，哇！睇下，顾名思义，甲式战斗机真系成只甲咁嘅， 真系似、啊， 真系似嗰阵时，但嗰阵时用呢啲系用啲纸皮嘅啫。 纸皮啊， 系啊， 哇，真系嗰阵时又冇嗰啲铝啊、钢啊、碳纤维， 有铝质，但系咧都系蒙皮嘅、铁皮嘅啫， 系啊， 即可能手指笃一入都可能笃一穿嘅， 哇，唔会咁夸张， 系啊，话呢啲飞机落雨唔出得街嘅，知唔知？ 哇，佢唔系全天候噶， 佢唔得啦，边咁全天候咧，真系， 哇，咁嗰 阵时 就真系要好日子先可以空袭人哋话， 系啊。 哇！呢、這个单翼机，诶，嗰阵时系用单翼啦，已经唔使双翼啦。 哦，开头都有啲单翼双，你阵间讲。 系， 你快速度100公里啊！ 100公里，哇！ 你买个千五仔快， 哇！我真系揸车可以快啲都快。 系啊，抌层油都快佢噶。所以以前咪买啲咪直升机斗跑车，梗系跑车快啲啦。 哇！佢都系140公里嘅啫，航程好短嘅啫。 系飞粒钟唔够。 哇！基本上你由香港飞去广州都未必到啊。 又唔得啦，飞澳门都唔得 啊。哇！ 大风啲都死啊！呢啲嘢根本就。 哦。 嗱，依家嗱隔篱一部真系正式商业机啦，呢部打得嘅。都系400，最多你飞两粒钟顶晒笼啊！ 哇，真系400公里系咯， 顶晒笼飞两粒钟 到 嘅，系啊， 但飞好多咯， 165都可以都快过跑车嘅， 都好多啦都， 快过嗰时啲车噶啦已经。 喂，咁呢个400公里而啲欧洲国家嚟讲，打隔离翻嚟勉勉强强啊！ 喂，打战壕嘅啫嘛，以前兜圈翻嚟嘅啫嘛， 系啊，都勉勉强强啊。 系啊， 嗰阵时系咪做地面支援多咧？ 侦察多其实， 侦察多。O K， 睇下你睇下面啲人搞乜。 嗯， 嗱，呢部正式商业机啦，咁啊，福克 D 七型战斗机，咁啊，大概俾你睇下啦，其实 spec 都唔会太讲噶啦， 系， 嗱，嗰阵时最快189， 哦，哇，个翼面积都细好多， 系啊，喂，点解要双翼？就因为翼面积唔够啊嘛，速度唔够快啊嘛，升力唔够啊嘛， 系， 你嗰阵时得百几匹引擎咋， 哇，175匹啫， 180几公里啊，值得，呢架算快啊，呢架已经算， 其实佢都可以飞到6000米啊，都 OK 啊，其 实好勉强噶啦， 我都勉强啊，6000米， 好勉强啊， 系， 嗱。三翼机玩到三翼，点解咧？ 系 都系因为升力唔够， 升力唔够， 所以做咗三翼。 不过如果你做咗三翼嘅笨重好多啊， 系啊，重好多噶嗰阵时， 多噶咯， 但系灵活啲咯。 系 嗰阵时嚟讲， 操控性会好少少， 好少少咯，即系咬地啲咯，叫做咬空气嗰、那个 系 嗰、那个会高啲。 我就谂咧，佢个转个半径可能会好少少， 系啊，系会系半径好啲噶， 系啊，即系个 旋转半径系好啲嘅， 会细啲。 我买呢个 spec 啦，就185。气缸引擎得110匹啫，嗰阵时。 哇，你真系得，真系唔系多嗰阵时。 系啊，嗰阵时 呢个都飞到185公里一小时噶。 系啊， 哦， 所以算系咁啦。嗰阵时有两支机枪，系啊。 嗰阵时都系讲紧7毫米到嘅啫，8毫米到。 嗰啲标准机枪嚟啫，嗰时。 系，即系都未发展到我哋啲25。 未边有啦，弹嗰啲25啲机关炮嚟，嗰啲机关枪仔嚟。 枪仔啊，呢个。 嗱，单翼机啦，我真系做到单翼啦，依家。 哇，呢个咧就真系我有印象，以前咧刘德华咪拍过套，刘德华嗰时拍过套电影咧，咪做机师嘅。 哦，铁达士广告。 系啊，类似嗰、那个，跟住咧佢电影嚟嘅嗰套，好似呢啲机嘅，好似。 系啊，185匹，176单翼机， 单翼机 灵活少少嘅，应该就会。 哇，呢、這个正喎、 啊， 呢、這个都快一啲啲啦。 其实都有二战飞机嗰啲咁嘅样子啦，开始。 佢咯，都似咯， 都似嘅啦，开始。 我想问佢咧，上面咧系咪个罩都合埋噶？ 个罩， 即系个机师咧，佢系就究竟系迎风飞啊，定系已经开始有个罩罩住佢？ 哇，呢啲好似 迎风飞 嘅啫，好似揸电单车咁嘅啫，有块玻璃仔。 挡住 嘅啫， 即系挡风咁样咯。 系啊，挡个风咁。 但 系 就唔系密封嘅，都仲 密封噶，冇噶。 哦，即系嗰阵时都仲系凉，即系凉，即系唔系有冷气嗰啲咁。 系啊， 哇，都几得意。 做咩过浪嗰时夹个头出去睇下掂唔掂跑到添？ 哇，咁严重啊！喂，呢个都300公里啊，都升系六，即系嗰阵时嘅技术都系咁上下， 都系飞个零粒钟啦。 哦，诶，坐一个人嘅呢、這 个人系啊。 哦 ，OK， 嗱，呢个最紧要啊，可以轰炸嘅有第一次大战开始。 轰炸机 系啊，坐三个人。 哇，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都真系改变晒嗰阵时个打仗嘅原则， 系啊， 真系，即系开始有空战嘅介入。 系啦、啊，依家可以炸英国噶啦。 就 系 英国噶啦， 系啊，飞到就系英国噶啦，可以。 哇，劲、 啊！ 呢、啊、个个航程会远啲咯， 远啲噶，行到几百公里噶啦，快啲、啊、可以一个哥拿七型， 四型，所谓四型支嘅四型， 系 我顶到装好多炸弹啦，装几粒啦， 哇，呢都好多粒， 系啊，细细粒嗰啲都装到十粒八粒啦。 啊，呢啲系自由落体啊，到时都系 自由落体噶啦，全部都系。 系 啊，呢、這个内部啦，见到嗱三个座舱嘅， 哦， 系啊，前头一个，中间个驾驶，即系后面都有，咁呢个做头打员啊，机枪手啦，呢种。 哇，头打机两个人坐系咪啊？ 系啊，两个人做，实两个人做咯，跟住有机师咯。 哦，下面嗰个系咪会负责睇下嗰个瞄准，然之后掉弹嘅？ 系啊，前面嗰个掉弹。 我前面个吊弹 系啦，后边做机枪手， 机枪手 系啦， 我缩后面， 中间咧就做机师。 哦，机枪手佢嗰支枪系咪都系喺 都系陆军 面，然之后360咁转咧？ 哦，唔系机下边啦，机下边嗰啲二次大战先有啊。 哦，哎呀， 第一次大战冇， 做得滞，做得滞， 冇啦， 呢个先 廿135啊，仲慢啲。 我、呢个慢啲， 系啊，但系有两部260匹马力。 咦，佢又大， 又飞六粒钟，真系可以飞到去英国，勉勉强强啊！ 哦，喂，咁佢都仲可以，即系个战斗上都有个续航啦， 系啊， 即系远啲嘅睇落去。 咁啊，仲有四引擎啦， 哇，四引 擎，四引擎，第一次睇到四引擎，我琴日先睇到，原来玩嘅线有噶，咁大噶，睇一睇下 size 啊！哇，睇落都真系似轰炸机 size， 好巨型，都有二次大战大型重型轰炸机嘅 size 嘅，就已经有。 但佢都系双翼噶， 双翼四引擎啊，四引擎噶，佢系佢引擎前后摆嘅， 哦，前后摆 系啦，所以其实四副嘅， 都系四个螺旋桨， 系啊，四个螺旋桨， 佢都前后前有后有， 系啊， 哇，啲人走埋去真系好好啊，呢个比例， 系啊，好细粒， 完睇到架机 好细粒，好细粒， 哦，哇，呢个头弹应该 打咗劲，飞咗7-10粒钟。 七至十粒钟 系啊，但都系飞135公里。 哦，咁航程800公里 double 咗比头先。 系啊，咁入个油箱大咗嘛。 系四部人， 2000公斤炸药都有。 哇，呢、這个七个人个坐。 系啊， 唔使喂，佢有2吨炸药。 哇，都好劲。 2000公斤。 系啊， 都以轰炸机嚟讲，即系而家嘅冇得比啦，战斗机多佢啦。 系啊， 哇，嗰阵时2000公斤都好。 嗰阵时咪等于一架又有呢个中型轰炸机噶啦，二战嘅 吓 嘅重量噶啦。 哇，咁都相当犀利。呢、這个都仲讲紧一战 战嘅咋？ 哇！ 嗱，模型几靓仔噶都。 哇！咁呢个彩，即系咁样攰咗之后系几靓仔。 呢个模型嚟嘅， 开咗7个人啊！呢个就犀利啊！ 即系成个成个船咁嚟。 系啊，呢个系咪你成日话斋嗰啲空中巡洋舰啊？ 系系嗰阵时都算噶啦。好啊，咁第一次大战咩武器啊？ 第一次大战武器嗱，你帮我估下。 第一样武器，第一样。 第一样啊，刺刀 咁哇！ 嗱，讲先， 有用长矛啲旧远， 咁佢应该 人应该话系佢咯。 哇！呢、這个应该系旺角啊，成嗰啲先 唔系真系、啊、真系，好似话埋身订嚿砖过去嘅， 埋身订嚿砖 系啊， 咁正 系啊， 真系噶， 真系系哦， 即系枪都未出嘅嗰阵时， 枪未啊，枪有， 枪有系嘛？ 呢张图好得意 啊！哇，呢张图正、啊， 冇错，就系、是、大家可以手， 大家攞啲左轮咁样射， 系啊，攞左轮肥嘅啫嗰阵时， 咁搞笑， 系啊， 即系儿戏嗰啲， 哇，好似而家咁啊，有 missile 追住你， 喂，你呢、這个、啊、你两个人一人揸。啲手枪咁射，你同中古时代两个骑住只马攞啲长矛吉有咩分别？ 冇错，但你要想以前，喂，以前嗰啲，喂，轻骑兵，喂，望下你喺边个走啊嘛，估唔到个双鱼啊嘛，双鱼咁啊，真系较量敲埋，好似两个牛仔攞枪， 系咯， 枪， 你以前就骑马两个射，而家就揸飞机两个射，哇，飞机咁快点会瞄到啊？ 揸支咁嘅枪嘛， 揸支咁嘅枪， 冇理由作客作啊！ 哦，搞嘢喎呢个，我开头以为你支枪咧系留系咩？ 开始有机关枪啦，摆机头啊！ 哇，喂、這、呢个正摆机头啊，但其实佢睇嘢都有啲困难喎、 啊。系、哦、估嘅啫， 好咯，不过靠空中好啲嘅， 靠估。 哇，佢呢个系双机枪啊！ 系啊， 哇，好紧要、啊。 机枪嘅大问题、啊， 系 机枪你摆机头会唔会射到螺旋桨啊？ 诶，我听佢哋好似有一个科技嘅， 系啦，就系、是、呢、這 个隔住嚟， 冇错就系、是、呢个啦， 系咪 就呢嚿嘢啦， 射击断续器 系啦， 哇 ，synchronization 啊呢个，喂佢呢个原理咧，佢系咪即系其实佢每射一下，佢个螺旋桨同发弹 其实佢 有 齿 有连 系，有个齿轮喺度 系 控制嘅， 系 咁咪有段片睇下可以 好。啊，我睇过呢段片啊。 系啊， 系啊， 好过瘾嘅。 set 嚟呢个系啊， 佢慢动作 隔树噶嘛。 系啊， 哇，其实个计算真系好准确。 其实好准确，但系都好简单嘅。 吓、 啊，嗰支螺旋桨得两 得两块叶就真系要多、啊。哦，我就谂螺旋桨，你讲紧起码四叶啦。 四叶嗰啲好后期。其实因为点解要两叶？因为佢个马力唔够。 系。 但轉唔到， 轉唔得快，所以咧你要嗰陣時先兩頁啫嘛， 其實偷輕少少咯。 係嗰陣時螺旋槳，哇攞！攞呢个木材人手刮出嚟噶咋？ 哦，佢呢个都系木嚟噶。 系啊，机器因为机器做唔到咁准啊，冇人手刮出嚟噶咋？ 哦，即系个形啊，或者个 shape 啊。 所以嗰阵时咧，咪啲空军死咗咧， 啊， 个呢、這个嗰、那个坟墓碑啊， 系 就系、是、插住啲螺旋桨啊。 哇，即系好似嗰啲战士插啲剑， 就 系 叫剑派枪，我就插住啲螺旋桨啊。 哦，哇，呢段片都相当唔错。 系啊，慢动作慢西十二万分之啦。佢话 大家如果有 3D 眼镜，翻屋企试下，睇下可唔可以 去美国揾支枪试下，不如系啦。 哇，佢真系对住目标嚟射嘅。 系啊，都几好嘅呢段片。我剪咗片啦，咁大家可以上网 YouTube 睇下啦。原装片就 哇正啊呢、這个。哇，咁变咗咧就真系当时啲人咧。即系佢应该发明呢个系统之前，应该试过射烂个螺旋桨。 系试过多次噶， 系嘛？ 试过多次噶， 射烂螺旋桨都只系坠机噶喎，会 坠机噶， 系咯？咁真系好危险。 系啦，喂，最中意系多辉啊！ 哎，多辉啊！我成日都讲啊呢个， 系啊，嗰时真系拗尾。 我可唔可以咁讲？依家好多战术都真系由嗰阵时开始演变出嚟。 唔系啊 ，missile 都拗尾噶，你咬住尾先肥到 missile。 系啊，开头都要拗尾。 即系 F-35 之前都系咁噶啦， 唔使噶啦，依家可以越肩飞弹好劲噶。见 到你点嘅系噶啦， 依家只要我雷达望到你就得噶啦，后面射得嘅好犀利。我呢个咬尾攻击呢个多辉咧，我讲多啲啲咧，即系佢呢个佢最开头嘅战术点咧？因为有机关枪咁啊，咬住个尾射。 系啊， 系嘛？ 系啊。 其实佢嗰支机关枪可唔可以咬喉射咧？ 诶，阵间会讲。 哦 ，OK。 咁多辉之后，梗系有呢、這个。 喂，但系我又想嗱，我好奇问 Alex， 咁佢个瞄准器又如何？咪就系头先见嗰个圈圈咧？ 星形嘅咋系啊？ 就是、个圈圈啊？ 系啊。 哦。 嗱，咁你讲到可唔可以转？系可以嘅，不过要两个人。 系。 一个人帮手。 系。 即系后边做埋防卫。 哦。诶，咁两个人啊，即系话嗰个人就喂，但系佢射唔到前面嘅喎，呢、這个反而。 诶，有啲摆前面，有啲摆后边嘅。 哦。 系啦。 咦，如果咁样？你即系我认识嗰啲机就摆下面嘅， 下边嗰啲系自大战噶啦、哦，一次系边有咁， 一下面可以转咯、 啊，咁有啊，你起码保都唔会俾人射啰柚先啦、 啊。咁又系，哦呢、這个都几得意喎。 系啊，你要两个通常嗰个做埋影相咯， 做埋影相，侦察 系啊，侦察 嗰个负责专心揸飞机 系啦。 咦，咁我哋嗰啲双座位嗰啲系咪个概念都咁嚟嘅咧？ 哦，可能系啊， 即系成日讲啲武器官 系啦， 好。 好，就系喷射年代咯。 哇，喂，呢个系普惠喎。 系啊，呢、這个 F 15嗰副咯。 哇 ，F 100呢个亦其实当时都好划时代噶啦，当时都相当劲。因为你其实佢讲紧系如果唔开后延，我冇记错就大概十吨到啦。 系 开咗后延就十四啦。其实你好够用啦，嗰、那个年代。 嗰个年代够，做两副嘛。 系啊，两副啊，所以非常劲啊，普惠 系 啦。咁啊，普惠同通用电力啦，成日都系 普惠通电 ，Rolls Royce 啦， 系 Rolls Royce 而家都唔做啦 ，Rolls Royce。 Rolls Royce 佢哋好似话 做民航机为主， 佢哋应该系同人哋合作多过自己独自开发。 做民航机为主啦，而家 民航机嘅市场会唔会仲大啲？ 当然系大啦，超级大添。 嚟紧大陆佢咪成日话砌 C 九一九嘅， 系啊， 个 C 九一九其实佢啲零件全部都系 外购， 系咯， 系 咁啊个设计就话自己。 其实全世界都系飞机都系砌翻嚟嘅啫， 砌翻嚟 系啊， 即系同你屋企部电脑一样。同我屋企部电脑都系砌翻嚟。 喂，咁呢集讲呢段讲到呢度先啦，下一段翻嚟讲喷射引擎啦。 好， 好。